不见信号的霓虹灯在闪烁充盈，越悲伤的时候我却就越想嬉皮，住在泥土洞穴之中安静的蚯蚓，从水里探出头然后又埋进土里，我是爱你的，爱到不能自私而已，像飞走的鸟儿住它飞的安逸，你也飞走吧，我会难过也会高兴，笔墨写下我爱你就像爱生命，都以为爱就是纳入囊中，居心叵测的人便跋扈平庸，热爱生命是渴望自由，借由邂逅带我离开情感的滞留，美好的东西就明明白白的放在哪里，陷入了卑贱的人却视而不见，走靠了庸俗势力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要怎么样改过自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被黑暗心情包围居然开始猜疑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很难过可是又看不起自己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连走那些怪癖举动间惹人生气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和你亲近，好像一个渴望而又不可及的目的地，我心系被牵引就太浮蒙的阴影，小心翼翼把鬼祟都被逼得写进歌里，这事情前后因果你全明白了吧，我这次这件事办得坏极了吧，就请你请你把他们都忘了吧，收到的愚蠢来信都还给我吧，修剪有多疑是我卑劣的更新，信誓旦旦许的诺言只是说说而已，我真怕你从此恨我或讨厌自己，所以要写一首描述值得被爱的你，想把我整个灵魂都送给你，连同所有的坏毛病一起学着爱你，只有头脑不清醒时才敢提笔，让冲动的爱意深深潜入海里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要怎么样改过自新，居然开始猜疑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忽明忽热之间就弄丢了爱情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追不上了，只能原地哭泣。